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深爱，子夜周期。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上集回顾，在歌厅里喝多了的贺佳期追着几对廖语，正好被万征和他的朋友碰到，口角之中手里又出现了，一时间几个人尴尬极了。手里送贺佳期姐妹回家，佳音拉上廖语陪着。 廖语费劲儿地用另一只手从兜里掏出一包纸巾，抽出来递给佳期。 佳期看也不看就接过来擦嘴。佳音很难过，她不知道她姐姐这是谈的哪门子恋爱。佳期没有什么可吐的了，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把用剩的纸巾塞回给廖宇，也不言谢，径直往楼道里走。佳音断后连连说，谢谢啊，谢谢你啊，一边不放心地回头看佳期。 快走吧，啊，佳音，你给他喝点蜂蜜，喝茶没用啊。你们家有吗？ 有。 廖宇没什么话可说了，他冲着佳音挥了挥手，路灯从他的头上打下来，仅仅那个修长挺拔的轮廓已经令佳音非常着迷。佳音想， 和长成这样的男孩谈恋爱，哪怕是一天也好啊。佳音浅睡了一会儿，听佳期没动静，睁眼一看，他姐正喝着蜂蜜水发呆。他问，姐，你还不回你屋睡觉？佳期慢吞吞地说，我在想，我是不是剩两天再给他打电话，省得挨他的撅。过两天等他气儿差不多消了再打。 佳音气得坐了起来，打什么呀，打那种人，找人打他一顿还差不多。 哎呦姐，你能不能在他面前有点尊严呢？ 佳期做出一副懂行的样子。 你知道一动不如一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谈恋爱的时候啊，这静的就有尊严，可这俩人谁先动了结婚的心思，他就没尊严了。 廖宇在早晨的雾气里孤独地走着， 街上已经出现了零零星星晨练的人。立交桥下有人支起了早点摊儿，廖宇有点苦恼地看着，脚步慢了下来，但终于还是没有停。他翻翻兜，除了佳期用剩的纸巾，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子夜舟起， 老爷跟说正经话的时候，就跟不会说话似的，发音方式十分奇怪，拖着长身像打官腔。 大廖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旁边的姥姥马上扇着面前的空气，一边掩着鼻子。 哎呦，怎么这么臭啊？哎，你刚才又到外边抽烟去了吧？你看人家大廖就不抽烟。 建英把饭轮流递到大家面前，一边回头看着墙上的钟。三点多落的地，四点半到家的吧？ 山西好啊，我那年也坐飞机去的。 老爷咂摸着嘴说。 姥姥很不服气， 就坐过那么有数的几趟飞机，天天挂嘴上，是不是吓得半死，所以才忘不了啊？ 老爷一听得意了， 你呀，羡慕嫉妒恨吧，就在游乐场里坐过过山车。 哼，那过山车你还不敢坐呢。 佳期、才智，你们什么时候也带姥姥出去旅游旅游，长长脸。 大廖自觉把自己当作家里最没有地位的人，巴结姥姥说， 我带您去，年底咱们去泰国去玩去吧。 建华不爱建英家抢风头，他一直觉得姐姐是不如自己的。妈，您那身体行吗？长时间坐飞机特难受。 除非啊，大廖，你给我妈买的是头等舱，能把腿伸直了。 姥姥倒不在乎这个。 哎，没事儿，没事儿，就让我也难受难受，我也不愿意听有些人吹牛，那我更难受。 建英把饭递到低头发呆的佳期面前，佳期一看见白花花的米饭，这米怎么这么白呀？这饭怎么这么香啊？他突然就感动了，鼻子一酸，热泪盈眶。姥姥可慌了， 哟，佳期，佳期你怎么了？佳期， 佳期忍着眼泪， 没事儿，有点不舒服。 他躲开建华要摸他脑门的手，反正待下去也是给别人添堵，索性站起来。 啊，我没事儿，我回去躺一会儿吧。 胜利问佳音，哎，你姐她怎么了？ 佳音替姐姐遮掩着。 太累了吧，她不是升官了吗？每天都特忙。 才智不相信的撇嘴， 我怎么瞧着路子像是感情受挫呀？ 这话让建华忧心。 佳音，你姐姐跟那个叫万征的怎么样了，你知道吗？ 佳音装傻充愣， 嗯，我哪知道啊。 才智阴阴的一笑， 啊，真有这么一人吗？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也没见过呀？ 建英踹了才智一脚，姥姥着急了， 有还是有吧，谁没事儿凭空编排出个人来？不过也是的哈，怎么也不来咱家见见呢？ 建华努力给闺女撑面子， 还不到时候呢吧，年轻人不到决定结婚了不愿意见长辈。 姥姥纳闷， 那迟早不都要见的吗？难道谈恋爱不是为了直奔结婚去的吗？谈恋爱就只为了谈恋爱，那不是耍流氓的吗？ 这问题问得蛮深刻的， 大家默默思索了半天，才智突然冒出一句：“嗯，姥姥，分人。” 子夜正气。 廖宇发现贺佳期是个表演型人才。那天晚上之后，手里扫了佳期两天，可是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三下两下又把手里给哄高兴了。这次来昌平集训，比贺佳期漂亮的女业务员们都是和廖宇他们坐中巴来的，下了车灰头土脸，一点本来模样都看不出来了，只有贺佳期坐着手里的奥迪，浑身上下光鲜亮丽。头天早晨沿着十三陵大堤跑步，一开始队伍还整齐，跑到后来就按岁数和性别分成了几个梯队，但是没有人愿意跟贺佳期一起，累得像狗一样的他只得远远地跟着。谁知道等到做操的时候，手里开车过来视察，从车上下来的刚才看上去还是要吐血而亡的贺佳期，狗一样的神色荡然无存，他像只灵巧的小鸟，欢乐地跳进了队伍。每天下午听手里讲课，所有人累得东倒西歪，只有佳期端坐着，时不时在小本上记上一笔。甚至有一次廖宇发现佳期根本就没带笔，愣是做拿笔状在纸上比比画画。廖宇横竖觉着贺佳期是个伪君子，只要一对着彭收礼，肯定是满脸堆笑，深情款款，手里还一副避嫌的样子，假装看不见。谁知中午刚从房间出来，廖宇就看见走廊里原形毕露、披头散发的贺佳期正一脸丧气地打电话。 哎，我想给他打电话，哎呦不行，我真坚持不住了，三天了。哎，什么尊严，什么尊严啊，我不能骗我自己，我就是想打电话，我一定要打。 声音渐渐地小了下去，变成了呜咽。 廖宇正想退回屋，门却猛地被风撞上，他手忙脚乱地摸索钥匙，佳期已经转过身，他看见廖宇也是一惊，手忙脚乱地抹着脸上的泪，俩人就这么手忙脚乱地在楼道里互相注视。廖宇对贺佳期原来长得很憔悴暗暗心惊，楼道里光不强，他眯上眼仔细打量他一番，实在忍不住地说：“你还不赶快抓紧时间多睡会儿。” 贺佳期瞪着他：“ 你瞪我干什么？魔鬼训练不是把人训练成魔鬼的样子，你照照镜子吧。” 贺佳期很动气：“ 我怎么觉着你上赶着巴结我呀？ 你今年多大？24还是25？现在看着有30，你至于吗？” 廖宇不知道怎么回事，明明是想安慰安慰佳期，话一出口就是横着的。 除了对万征，贺佳期在任何人面前都是不服输的。 我今年50多了，你看得出来吗？ 两人前后脚进了水房，佳期站在窗边平静身心，严肃地按下了几个号码。 喂，你好，请问万征在吗？辞职了。 廖宇大感意外，回头看着佳期。 佳期呆呆地挂上电话，想了想又开始打万征的手机。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机器的回答在安静的水房里异常清晰地回答。佳期的背影僵得像块石头。廖宇哗地打开了水龙头， 佳期的呆滞被水声打断，他机械地回头，莫名其妙地看着廖宇。 廖宇也看着他，没有发现水已经溢出了脸盆。他为这个自己无心窥得其秘密的女人手足无措的样子着了慌。你去找他呀。 子夜正气， 贺佳音坐在哈根达斯的窗边自顾狂吃，美刀欣赏地看着问， 哎，你就从来没上过班吗？那你以后想干什么呀？ 佳音得意地抬起头，做出一副踌躇满志的表情。 当明星，挣大钱，傍大款。 美刀笑了， 哎呦，你长得跟一小土豆似的，我看一样都干不成。 哼，你这样的砖头都敢自称是美男作家，我这样的土豆怎么就不能当明星啊？ 美刀对自己的长相还是很自信的，我是文坛第一帅哥。 啊，我可真是太不了解你们文坛了。可是你要真是第一帅哥，那你们这文坛不就是丑人多作怪吗？你那书里头还把自个儿写成一万人迷，你们写东西的是不是都这么缺哪儿补哪儿啊？要是书里再不能平衡，就该心理变态危害社会了。 哎呦，你别逗了。你知道我天天收到多少读者来信吗？好几十封，一个月下来那就是上千封。这个上世纪是王新刚的业绩。 哎呦，行了吧，都是让你捐钱的吧？ 美刀对侮辱从来充耳不闻，我就给他们回信，少废话，发照片来。哎，艺术照还不行，必须是生活照。 那以后就没人回信了吧？ 美刀情不自禁地敲敲桌子，得意地说，你错了， 我发现这人呐，还真没觉着自己难看的，嘿，更活跃了。 佳音哼了一声， 美刀连忙找我， 不过还真没有比你漂亮的。 佳音可不像一般骨头轻的女孩，她严肃地问， 哎，你找我有事没事啊？你要是专程来夸我的就不必了。 你姐怎么样啊？ 我姐挺好的。 美刀话里有话， 哎，不是我说你姐，找的那是什么男朋友啊？差点没给当场撅背过气去。我以后绝不会那么对你。 打住打住啊，您甭瞎操心，追我姐的人多了。 美刀突然想起了廖宇，有点不放心，试探道， 哎，你姐也挺不自重的，那天众目睽睽之下追那小男孩。 你胡说。 哟，吃醋了吧？哎，你是不是也喜欢那小男孩啊？ 怎么着呀？ 哎，那你要是喜欢那小男孩，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太没品位了。那孩子有二十吗？还是幼男呢？长全了吗？再有，肯定没钱，要不然啊，不会大半夜上那儿吃蹭饭去。再说，也没有我有名气吧？ 那又怎么样啊？人长得好看， 长得好看有屁用啊？能当饭吃吗？哼，你要跟他来这儿，还得你请他。 那我乐意。 哎呦，你说现在这女的怎么都这么好色呀？ 哼，这才证明啊，女的真正有了地位。哎，甭废话啊，咱俩去昌平玩吧。 昌平有什么好玩的？ 好玩啊，走吧。 子夜正气， 廖宇换好泳裤出来，顿时傻了眼。所有的女孩子除了企划部老白，全部穿着比基尼，如同选美比赛，围绕着笑得见牙不见眼的首里争宠，挤不进去的那些姿色稍逊的正生闷气呢。一看见廖宇，连忙招呼， 嗨，小帅哥过来呀。 因为首里在场，廖宇对这帮女人的关切有点不自在，一抬头看见一身便装的佳期正坐在二楼的宿舍窗台上，冷冷地往下看着。老白叫：“ 佳期，下来呀！” 佳期倏地就不见了。姿色稍逊那堆里，有个长相尤其尖酸的女孩出言讽刺：“ 哟，不是不想来吧？是身上有疤吧？” 企划阳暗示大家看廖宇和他周围的中等美女。 哎，看呐、啊，咱公司啊又来了个小老彭。 晚饭后，龙业的员工来到招待所简陋的歌厅，首里不多一会儿就醉了，高兴地唱起来自家乡的歌曲。没有人和他争麦克，不但不争，他旁边那些莺莺燕燕的身体都随着节奏左摇右摆地打拍子，如痴如醉。廖宇觉得无聊，悄悄地站起来，想到外面去透透气。手里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四下的女孩：“ 哎，佳期呢？” 歌厅的门开了一条小缝，贺佳音向里面探头探脑，他看见了正往外走的廖宇，马上笑成了一朵花。 美刀这才如梦方醒，在后面不情愿地跟廖宇点头招呼。 佳音问：“我姐呢？”话音未落，就听见麦克风里传来了带着混响的台湾国语：“ 佳期，佳期，哎，佳期。” 子夜正气， 月华如水，三个人沿着大堤散步。佳音假装抱怨：“ 真是的，还想给他个惊喜呢。” 美刀连忙说：“ 你姐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干嘛？来都来了。” 廖宇也说：“ 你们回去看看吧，他明天早上要是还不回来，这边没法交代呀。” 佳音笑着说了一句让廖宇和美刀都别扭的话：“ 不着急，你对我们真好。” 三个人走到森林公园前，公园的铁栅栏门已经锁上了，里面黑乎乎的。佳音突然来了兴致：“ 咱们翻进去吧。” 美刀急着要走：“ 这里边能有什么呀？” 可佳音已经把鞋扔了进去，身手利落地爬上了铁栅栏。廖宇只好跟上，很快超过佳音先落地，在佳音往下跳的时候伸手搭了他一把。 美刀看着他们两小无猜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慌慌张张地爬上去，鞋也忘了脱，跨在栅栏顶端的时候皮鞋被卡住了。他听见两个小孩向黑暗的台阶上笑嘻嘻地跑去，连忙大喊：“ 哎哎，等会儿我呀！” 黑暗当中传来佳音不耐烦的声音：“ 快点吧，大叔。” 因为是山顶的缘故，天很清，星星很多。佳音看了廖宇一眼，那种眼神是很少女情怀的。“ 哎，你累吗？”“ 还可以。” 美刀搭讪：“ 哎呀，这星星可是真多啊。哎，你想什么呢，小可爱？” 佳音觉得这个人实在是煞风景。“ 你是作家吗？您就不能用点真善美的书面语吗？”“ 我怕你听不懂。” 虽然美刀不识相地守在旁边，佳音还是想抓紧时间表达一下好感。他的眼睛很亮，努力捕捉着廖宇躲闪的眼神，狡猾但纯情地说：“ 嗯，我想这么美的时候还是应该跟真喜欢的人在一起哈。” 话说到后来倒也不像是开玩笑了。 美刀慌了，结结巴巴地问：“ 真喜欢的人是谁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在哪一个心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深爱子夜正气。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艳生。上集回顾，家里对佳期的男朋友总不露面表现出不满，可是歌厅的冲突之后，连贺佳期都一直没找着万征。再往万征单位打电话，才知道他已经辞职了。佳音已经开始和小李美刀约会。 万征刚要拔车钥匙，突然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儿，一抬头发现车灯光里一脸彷徨的贺佳期正从单元门口的一辆自行车后座上站了起来，把一根烟扔在地上，拿脚踩踩，露出他所熟悉的巴结表情。万征停了片刻，关灯下车，目不斜视地经过佳期。 佳期也不敢叫他，可怜巴巴地跟着进了单元。刚一坐定，佳期马上说：“对不起。” 佳期咬住了嘴唇，说出这样的话是很需要没有自尊的，但万征已经习惯了这一套了，没有反应。 万征，我那天心情不好，喝多了才那样的。我本来第二天就想给你打电话，我又怕你生气。我以后准备戒酒了，所以，万征，咱们结婚吧。 万征的烟头差点掉地上，他惊异地看着佳期。你酒醒了吗？ 佳期很努力地说：我觉得我这样情绪不稳定，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要是结婚了，稳定了，我不会这样的。佳期在暗地里一直在给自己鼓劲儿，好歹赌一把，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就算结不成婚，和好总归没问题吧。万征，我觉得你其实人特好。 我当然很好。不是，小贺，我觉得我们之间不是结不结婚的问题，而是还要不要交往下去的问题。 那就是说还有的商量。 万征醒悟，又落入了佳期的圈套。他可没想跟他商量，他就是不想跟他好了。 可佳期不管那一套，有商量就好，有商量就好。我们在一块儿这么长时间了， 我一想起你，我就觉得很骄傲，我有这么好一男朋友。 佳期的眼圈又红了，不知道是真的因为觉得万征好，还是为自己要昧着良心说话。 可是再一想你，从来都不愿意承认我是你的女朋友，我心里就特别堵，真的特别堵。 佳期使劲儿地掰着手指头。 当然我还有很多毛病，可是你跟我在一起很丢人吗？我很早就跟家里交代了和你的关系，可是你家里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我这个人吧，不知道还有一个人也和他们一样关心你吧。还有我从来没见过你的一个朋友，那天那女的不算。 佳期说着说着就越发的进入角色了，眼泪汪汪。 我觉得换成任何一个人是我的位置都不会有安全感的，如果说我们不是男女朋友那又是什么呢？你能告诉我我们这样到底算什么吗？我提出结婚，因为我想证明我是很有诚意跟你交往的，你更不用怀疑我道歉的诚意。佳音问我知不知道什么叫尊严，可是我觉得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可以没有尊严。 佳期的眼泪流下来了，把话停留在自认为掷地有声的地方，勇敢地直视着万征。 万征对自己说，不能心软，不能心软，可不能心软。他把刚要冒头的恻隐之心一嘴巴扇了回去，冷冷地问，你把自个儿都给说感动了吧？ 佳期好像听见哪儿咯噔一声，一下子就把自己撂那儿了。 小贺，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你图什么呀？ 我什么都不图。我姥姥跟我说，找对象，对这男的什么都可以没要求，就一样，就是人品好。我觉得你人品好。 我哪地方让你觉得我人品好 啊？我就知道，我知道，你是老派人，老派人只会用最粗暴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感情羞于启齿。可是我能感觉得到。 可是小贺，你说的也对，我不愿意让你见我父母，见我的朋友，因为我到现在都没看出来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适合我的人。 佳期铁了心要扳回万征的心，没有任何话语可以打击得了他。他继续说， 你能这样说，说明你以前肯定受过挺大的伤害。你37岁了还没结婚，肯定是有什么难过的过去。你越对我不好，我就越是心疼，越觉得要对你好，让你知道有人对自己好是多好啊。 万征绝望了，他知道自己是顶上雷了。他站起来，佳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陪着一脸小心也跟着站了起来。万征看了他一眼，转身进了洗手间，可出来的时候一头撞见佳期正乖乖地在门口等着。万征转身又进了厨房，佳期也小心翼翼地跟了进去。万征给自己倒了杯水，回头看见佳期手上的杯子，粗暴地拿过来替他也倒了一杯。 这熟悉的粗暴让佳期暗喜，有缓儿。他冲万征谄媚的一笑，巴结的问， 你为什么要自己开公司啊？多辛苦啊。 我这么大岁数了，不想给别人打工了。 那得有活啊，得有几个固定的客户才行。 本来有一个。万征怨气冲天地说。 佳期天真的等待下文，谁知等来的下文却是， 就是你在钱柜碰到的那个。 佳期的脸迅速收紧， 人家说好了把杂志的设计包给我，可是现在。万征皱皱眉头， 佳期开始走神了。他四下打量这间好久没来的屋子，突然看见餐桌角放着的一个纸袋子露出了玩具熊的头。他走过去掏，掏出了毛巾、牙刷、洗面奶，显然这是万征已经收拾好的他的东西，准备还给他的。 万征没有注意，还在说自己的。没事儿，反正我这些年也挣了点，够赔一阵的。万征听见佳期没动静，回头一看，贺佳期已经把袋子里的东西摆了一桌，脸正一点一点的咧开，太难看了。万征的心又软了，他把水杯放在一旁，拿过那些鸡零狗碎，得，我放回去。 贺佳期的奸计再一次得逞，但是又后怕又疲惫，于是放声大哭。 子夜正气， 手里把很多台湾房地产业常用的词儿带到了北京。房子卖不动的时候，他就会把亲信招拢一起，脑力激荡。他还爱加些英文单词，比如他总对佳期说， 来，我们 push 一下。 佳期对他的 push 很头疼，佳期想的只是挣钱，并不真心热爱公司。如果他对公司有对万征一半的热爱，也就能够看惯那些疯狂的促销活动了。 手里最新的促销活动是免费洗车，他们在一个康乐宫门口支了个摊儿，找了些人工便宜的大学生来做促销，业务员趁机介绍楼盘，弄得挺有人气儿。轮到廖宇的车主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他身旁的女伴很不耐烦地听廖宇磕磕巴巴地介绍，廖宇连忙给他倒水，刘太太，耽误不了你们太多的时间。那女人一听刘太太，微微一愣，面色稍霁。 佳期跟在手里身后巡视，目光刚一落在刘太太身上，第一个念头就是掉头就走。那女的正是那天晚上在钱柜被他和佳音好生侮辱过的万征的朋友。转身的片刻他又犹豫了，他以前从来没见过万征的朋友，这是一个机会，他要想打入万征的社交圈，就应该主动向人家示好。他马上抖擞精神，迅速调整成卑躬屈膝的状态，满面春风地跟刘太太打招呼，您好啊。刘太太见是他，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把脸扭向一边。佳期并不气馁，什么都没觉察到似的继续拉家常，您看这么巧，今天您有时间过来玩。 刘总稍有点不自在，问女伴，你们认识啊？ 那女的还没怎么地，佳期抢着说，认识，您贵姓？ 廖宇也突然想起来了，连忙帮佳期圆场，刘先生，刘太太。 刘太太，刘太太是我男朋友的朋友。佳期向刘先生解释着，我们这次推出的楼盘非常不错，这位业务员也特别棒。 廖宇嫌佳期多事，礼貌地赶他走，我介绍就可以了。 佳期毫不介意，你说你的。他转到刘太太别转着的面孔前，不屈不挠地说，您看上次真不好意思。 刘太太打断了他，啊，算了。佳期还是不管不顾，说不完肯定是不走的。我因为喝多了，现在都想不起来干什么了。真的，后来万征也说我来着，我已经戒酒了。嗯，到现在，已经戒了八天了，八戒。刘太太冷若冰霜地问：“他还跟你在一起呢？”佳期不敢回嘴，装出想不通的样子。 对呀，真是的。 子夜正气， 佳期大喝一声，连腰板都挺直了。第三者呀！ 万征马上就后悔跟他透露这个秘密。什么叫第三者呀？这么难听。 那叫什么呀？ 反正有几年了，那男的一直没离婚。万征支吾着。 哼，一个第三者也敢跟我这儿一脸正气的样子。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一刀切的事吗？ 佳期倒是怕万征生气。哎，不是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就说他那理直气壮的劲儿，我还真没看出来。那男的他老不知道吗？ 谁知道知道不知道。 那那男的为什么不离婚啊？ 可能有孩子呗。 怪不得一副非常容易受伤害的样子。 哎，你少废话啊，人家也挺可怜的。 佳期觉得自己怎么着也比那女人光明正大，再可怜的第三者也还是应该被谴责的。万征，你不能这样啊，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样不分好坏只分亲疏，这社会不乱了吗？ 你就少装的大义凛然吧，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你啊，你这是泄私愤。感情是很复杂的事儿，事儿啊就怕翻个个儿。如果真是你在那种情况下， 我不能告。我谁呀？我是那种不学好的人吗？我知道感情挺复杂，所以像我这样纯真的人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哎，你怎么有事没事就往自个儿身上扯啊？ 对了，因为我从来也不忽视我自己的优点，就像我从来也不夸大我的缺点一样。 万征觉得这个女的呀就是不能给她好脸。 子夜正气， 贺佳音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把廖宇给约出来了，他乐滋滋的贪婪的看着他，觉得能和这么漂亮的男孩坐在一块儿，说明自己也漂亮。 廖宇愁眉苦脸的说：“哎，真不想干了，天天在写字楼里遭人呵斥。你见过那些公司门口都贴着谢绝推销吗？那就是防我们的。哦，对了，你这种没上过班的人，没进过写字楼吧？ 那你为什么不辞职啊？你舍不得谁呀？” 廖宇指指身上，舍不得买这身衣服的冤枉钱，1500，你看看。 佳音看了看，假装看不明白，从对面坐到廖宇的旁边，头快扎到他怀里似的，仔细捏着料子看，一边同情的啧舌，半天才抬起头，脸离廖宇很近，一本正经地说：“是不大好，亏了。” 廖宇很明细：“你近视啊？”“ 没有啊。”“ 那你不觉得俩人吃饭都坐一边有点别扭吗？”“ 不觉得呀。” 廖宇站起来坐到对面。 佳音并不嫌寒碜，傻笑着说：“哎，有没有搞错呀？我请你吃饭，哎，你给我点面子好不好啊？”“ 我能来啊，就是很给你面子了。” 佳音也是头一回主动追男生，大不服气：“哼，都是让女的给惯。”“ 你不是也让男的给惯的吗？你知足吧，我轻易啊不吃谁的饭，每周一到周日我这都有人排队等着请饭呢。要不是看你怪不容易的让你加个三儿，哎，真的啊，就你姐那样的 求我吃我都不吃。 廖宇和佳音同年，又因为有心理优势，说话无拘无束，甚至露出了常在女人堆里打滚养成的油嘴滑舌的一面。 佳音不解地问：“哎，为什么呀？” 你解释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对别人好，别人也烦他的人。 怎么呢？我姐不至于吧？ 比如说吧，他干件对别人好的事儿吧，就生怕别人给忘了，天天提醒着，就是为了得到表扬信而做好事，你懂吗？不知道是虚伪啊，还是不自信。 子夜正气。 听说做样板间的公司被废尔了，佳期开始魂不守舍。他觉得让万征对他刮目相看的机会来了。他给手里沏了杯新茶，然后也没有退出去的意思，就在手里面前晃来晃去。 手里问：“有事情吗？”“ 啊，彭总，是这样的，我倒认识一家公司，做样板间很有经验。” 哦，是吗？做过哪些啊？ 具体做过哪儿我不太记得了，不过真的很有实力。 手里不大相信的看看他，佳期脸皮很厚，死等。手里拗不过，只好说：“那好吧，叫来谈谈。”佳期刚要满意的退出去，手里突然说：“佳期啊，今天销售算是正式开始，所以从今天起你要做一个表啊，记录每天的客户来访、业务员业绩、广告投放回馈啊，每天下班以后呢到我的房间里来汇报啊。” 佳期弄不清楚这是不是交换条件，故意咬字清晰的重复：“啊，下班后。”他想提醒手里这话里有不合理的东西， 但手里毫无表情。 子夜正气。 廖宇不耐烦地问佳音：“你还想去哪儿啊？”“ 看电影啊。”“ 你累不累啊？我都累了。”“ 哦，你累啦？那就算了吧。” 佳音这么一说，廖宇倒觉得不好意思了。“哎，上次你当司仪的那个婚礼的录像看了没有？”“ 没有啊，你有吗？”“ 我当然有了，要不去我们公司看吧，反正现在也没有人。”“ 哎，好啊好啊。” 佳音假装无心地拉住了廖宇的手，廖宇假装若无其事地甩掉，佳音又若无其事地拉上，廖宇只好任他拉着。 子夜正气。 大厅里已经没有人了，佳期把制好的表交到手里手里，手里果然有意无意地碰到佳期的手，佳期警惕地缩回来。手里毫无察觉地看表半天，抬头示意佳期：“坐。” 佳期以一个随时要被发射出去的姿势坐下。 手里边看边改，然后说：“佳期啊，哎，你过来，来看。”佳期探头，手里问：“哎呀，那样能看到吗？你过来呀。” 佳期只好站到了手里的身边。他一站好，手里也站起来了。他和佳期差不多高，刚好把手搭在佳期的肩膀上。此时就听见外面大门响，手里赶忙收手，佳期趁机溜到门口去张望，却惊讶地看见妹妹和廖宇拉着手进来。“ 哎，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 听众朋友，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艳生。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录音师张笑音。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晚安。